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23首《春泛若耶溪》，姬无浅。 春泛若耶溪，姬无浅。犹疑无端爪，出其水霜。闻堂吹仙酒，花落叶啼空。借呀转西壑，一山望南东。潭边灰泱泱，林果的香花。心思且迷茫，愿为地感伤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